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38集，魔鬼城美食节上。解决了迷城的案子之后，众人准备回开封了。不过启程之前还有那么几天闲暇，于是众人约好了跑去魔鬼城玩两天。不管外边怎样的天翻地覆，魔鬼城里依然是一派的祥和。当然了，因为逗逼太多，这座城从来都不宁静。继上次迎风节之后，又迎来了魔鬼城一年一度的美食节。为此小四子还问过小梁子， 魔鬼城怎么那么多一年一度的节日啊？一年究竟几个节？ 有100多个吧。 一年100多个节日？ 是啊，每个节日折腾2-3天。 于是小四子得出结论，感情魔鬼城的人每天都过节呢，闲不闲？另外，从今年开始，魔鬼城又多了个节日，公主节。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，林业火带着依依先回魔鬼城，公孙和小四子等人都跟着，展昭和白玉堂要第二天才到。进城前，众人把锅盖都准备好了，觉得估计进城之后又是一番厮杀，谁知进了城门，城里却空荡荡的，街上没人，楼上没人，哪里都没人。众人面面相觑， 哥哥，你城里怎么比迷城人还少？ 林焰火也纳闷了，谁知带着依依刚走上城中央那条道路，忽然就听到啪啪几声，随着响声烟花上天。 闲的，大白天放什么烟花呀？ 林焰火正疑惑，就见四面八方的小楼上出现了人，手里拿着东西，似乎是要往下扔。 哎呦，糟糕！ 林焰火一眯眼，拽住依依就准备逃命，其他人也赶忙拿锅盖，依依一头雾水，仰着脸，心说这是有人要偷袭吗？正这时，就听到三声花炮响之后，众人将手里的东西往空中一抛，瞬间，整个魔鬼城大街两边花瓣飘洒，阳光照射在花瓣上，或是透过花瓣的缝隙洒下来，斑斑驳驳，壮观而绮丽。魔鬼城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拿着满篮子的花一个劲儿撒，整个大街两边都是人，霎时山呼海啸的。仔细分辨一下，大家都是在喊 依依小公主， 整座城的人都出来欢迎依依，而且一个砸危险物品的都没有，都是扔花瓣的。林焰火嘴角直抽，感情女娃待遇比男娃好那么多。依依没走几步，就有几个小伙子捧着花和珠宝跑过来示爱，被林业火拿锅盖碾得满地滚。见人越来越多，林业火急了，蹦跶着直喊， 除了我之外，所有男人给我离我妹子6丈远，要说话必须先问我。 众人下意识地算了算6丈是要隔开多远，邹月无奈地拍了拍林业火， 你放松点，做哥哥也不用那么紧张。 烈火深呼吸，警惕地护着妹子回火凤堂，还嘱咐她， 那些男人都是坏人，他们想骗你，不要理他们。 依依第一回见那么多人，紧张兮兮地点头跟紧他哥哥，众人忍不住叹气。本来觉得依依能顺利变成淑女，并且嫁个好人家的邹月，莫名觉得情况不妙，林烈火这么个教法，闺女别嫁不出去了。一路顺畅地回到了火凤堂，诸葛因早就带着人跑出来迎接了。众人将依依接进去，桑奔年纪和依依差不多，跑过来说看看妹子长啥样，被林焰火一脚踹了出去。林焰火爬到火凤堂最高处的瞭望塔上，运足内力吼了一嗓子， 所有男人都要离我妹子6丈远，跟她说话要先问我，听到没？ 邹良在下边摇头，赵普忽然看向公孙， 要是小四子是个女娃，其他男人离她几丈远？ 6丈肯定不够， 谁敢靠近我闺女，我就用毒针扎死他。 看着公孙眉毛都立起来了，赵普略无语。林彦火喊完了跑下来，就看到小四子正认真地算着距离，就伸手拍着他一下。 小四子也是男人。 小四子眯着眼睛瞧着林彦火，林彦火让他逗得直乐，伸出一根手指头， 等你到了16岁再说。 小四子眨着眼，依依顺手把他抱走玩去了。总之啊，林彦火咋呼了一天，结果就是除了小四子这个小男人和邹月这个干爹外，其余男人都不准靠近自家妹子。邹月可愁了，等没人的时候拉着邹良问， 糟了，这样依依会不会嫁不出去啊？ 依依刚从鬼海出来，比较天真好骗，有林业火这个刺猬给他把关，省得被人骗走。 那等他长大了，林业火会给他找个好人家的吧？ 那个应该吧。 邹月放下心来了，邹良则是觉得不乐观，未来妹夫的日子一定是天底下最难过的，万一欺负了依依，林业火还不扒了他的皮。继依依引起轰动之后，第二天才到的展昭和白玉堂引起了第二波的轰动。当然了，众人激动的不是因为看到展昭白玉堂，而是因为夭夭。夭夭和小五的到来引起了另一波骚动。作为一个合格的没见过世面的魔鬼城居民，黑虎和龙都是传说中的存在，这回一次见俩，于是激动地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节日，龙虎节。于是迎风节和美食节之间本来有几天空闲，愣生生加了两个节日进去。展昭本来想跟白玉堂去附近其他地方转转，不过出门前听说魔鬼城要过美食节，于是猫爷拽着白玉堂就奔来了。可惜到了才知道上当了。魔鬼城的美食节和其他地方的美食节有所不同，通常意义上的美食节就是吃货们的节日，各种美食端上大家尽情享用，或者来个什么名厨大对决、名菜大比拼、什么最好吃之类的。可这不要忘了，魔鬼城的居民都是奇葩中的奇葩，闲人中的闲人，这里所谓的美食节指的是食物选美大赛。所谓的食物选美，具体一点就是我家的萝卜比你家的长得俏丽一点，你家的茄子比他家的苗条一点，他家的鸡比我家的腿长一点，那家的猪比谁家的丰腴一些，整个魔鬼城各种食材争奇斗艳，鸡飞狗跳。一大清早，展护卫睁开眼睛就看到了眼前夭夭的脸，太习惯了，伸手摸了摸靠在床边瞧着他的白龙，瞟了一眼隔壁床，就见白玉堂正穿衣服呢。展昭打了个哈欠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是刚醒。展昭坐了起来，搂住蹭上来的夭夭的脖子，看了一眼房间中央的羊皮毯子，就见小五正伸懒腰呢。这时门口传来三声敲门声，白玉堂还没站起来，夭夭一转身，翅膀一扇落到了门口，张嘴咬住门栓往旁边一拨。小四子打开门探了个头，夭夭咬住他后脖领子，一转身落到了展昭床边，将小四子放到床上，用大脑袋顶他肚皮蹭着玩。小四子在床上滚了两圈扑住展昭。 毛毛走。 门外公孙也走了进来，小五打了个哈欠，尾巴勾了勾公孙，公孙摸了摸他脑袋。 小五借一下行吗？ 嗯，用来干嘛？ 公孙想了想又叹了口气。 小四子被抽中成美食大赛的评判。 这时门外林业火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三个令牌一样的东西。 评判？那么能干？ 展昭看小四子，戳了戳他小肚皮，小四子笑眯眯的， 好像大家都不想做的样子，还缺三个裁判，所以小四子要了一个名额，还帮猫猫和白白也要了一个，我们三个一起做评判吧。 展昭眨了眨眼，白玉堂闻言眼皮子又是一抽。 小四子见展昭张着嘴没说话，捏着手指头，睁大一双眼睛，狗狗一样看着展昭。 妈妈，你不高兴吗？ 高兴啊，评判嘛，我早就想做了。 展昭赶忙点头，小四子搂着展昭开心，然后回头看白玉堂。 白白呢？ 白玉堂见公孙和展昭眯着眼睛瞧他，只能无奈地笑了笑。 我也开心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